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上午好，我是美哲。在这儿要提醒您，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一到七月份我国进出口规模达到21.34万亿元，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同比增长8.6%。沪指上涨超过1%，站上3500点，创业板指上涨0.34%，军工股爆发。北京市住建委表示，今年将遏制非理性拿地，防范化解房地产的市场风险。那么在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奥运冠军同款的商品在正在热销的背后呢，都反映出了什么呢？那我们今天也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啊，想请听众朋友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有没有买过这些奥运冠军的同款商品，包括大家之前是不是也买过一些名人同款呢？您都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一到七月份进出口规模达到21.34万亿，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十号，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对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外贸运行情况进行了解读。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我国进出口规模实现了快速增长，其中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21.34万亿元、11.66万亿元和9.68万亿元，都创下了历史同期的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4.5%、24.5%和24.4%，都是十年来的新高，而两年平均增速分别是10.6%、10.9%和10.2%。七月份当月进出口达到3.27万亿元。国际市场的需求也是继续恢复，传统市场增长平稳，对美国、欧盟、日本等传统市场的出口合计增长22.6%，拉高整体出口增速11.5个百分点。和新兴市场贸易合作也是不断的深化，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出口合计增长26.5%，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8个百分点，到49.8%，拉高整体出口的增速13个百分点。再来关注一下，银保监会表示，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同比增长8.6%。银保监会十号发布2021年二季度银行业保险业主要监管指标数据，数据显示，2021年二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达到336万亿元，同比增长8.6%。 其中大型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136.2万亿元，占比达到40.5%，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1%。股份制商业银行本外币资产60.3万亿，占比达到18%，资产总额同比增长8.4%。同时，二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8万亿元，较上季度末增加了25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达到1.76%，较上季度末下降了0.05个百分点。从整体上来看，2021年上半年，商业银行实现净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1.1%。商业银行利润继续增加，保持了较强的风险低估能力。咱们再来看看特斯拉七月份的销量再破3万，其中出口量超过2万辆。近日，成联会发布的中国汽车销量数据显示，七月份特斯拉批发销量达到32968辆，同比增长199%。即日到七月份，特斯拉累计销售超过20万辆，达到205763辆。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七月份特斯拉出口量首次突破了2万辆，出口量环比增长385%。其中 Model 3的出口量再创新高，达到16137辆，而 Model Y 出口首月就取得了8210辆的好成绩。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沪指上涨超过1%，站上3500点，创业板指上涨0.34%，军工股爆发。 A 股三大指数10号是再次悉数低开，不过在短时间的探低之后，随着军工板块发力以及白酒股、银行股的回暖， A 股三大股指集体翻红，反弹过后临近50收盘，三大指数再次向下。午后，两市在白酒等权重股反弹势头的延续下，三大指数再次翻红。那么截止到10号收盘，上证综指上涨1.01%，报收3529.93点，科创50指数上涨0.87%，报收1588.19点，深证成指上涨0.78%，报收15057.59点。创业板指上涨0.34%，报收3468.67点。10号，沪深两市成交总额达到13441亿元，较前一交易日的12490亿元增加了951亿元，为连续第15个交易日突破万亿。沪深两市共有105只股票涨幅在9%之上，那么9只股票跌幅在9%以上。北向资金10号合计净流入10.42亿元，其中沪股通净流入6.17亿元，深股通净流入4.25亿元。好，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住建委表示，今年将遏制非理性拿地，防范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10号，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发布《北京住房和城乡建设发展白皮书2021》。白皮书提出在土地市场方面，北京市将构建房地联动一地一策机制，房地产精准调控向纵深推进，根据不同地块的具体情况设定不同的土地竞买或者是房屋销售条件，比如说设定地价上限，竞政府共有产权份额，竞建高品质住宅，竞企业自持房屋比例，执行差异化税收信贷优惠政策，制定优先购房顺序等等，来遏制非理性的拿地行为。 再来看看北京体育消费节发放了上亿元的优惠券。10号为了响应全民健身计划号召，北京市体育局联合京东运动日前开启了第二届88北京体育消费节。消费节从7月23号开始，持续到8月11号。那么这次消费节啊，分为线上买、线上订、线上赛和线上学四个板块。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京东平台活动页面来领取总额超过1亿元的北京体育消费节的专属优惠券。那么数据显示，7月23号到8月8号期间，京东运动在北京市场的成交额环比上涨了100%。来看企业方面的消息。10号雷军年度演讲暨小米新品发布会上，雷军是表示，当前小米的任务是真正站稳全球第二。虽然说很多朋友期待小米马上拿出更好的成绩，但是千万不能小看世界级科技巨头的实力。他指出，小米还是一个年轻的公司，需要非常冷静地看到差距，继续夯实基础，稳扎稳打。此前 IDC 是发布了2021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的市场占有率排名，小米手机的销量超越了苹果，首次晋升了全球第二位。再来关注中国电信披露战略配售结果，多家上市公司入围。10号中国电信披露了战略配售结果，共有20家战略投资者，配售的数量是51.83万股，约占绿协全额行使后本次发行总量的 43.35%。 20家战略投资者包括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27、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上海哔哩哔哩科技有限公司、安恒信息、东方明珠以及深信服等等。再来看看下一代 iPhone 的消息啊，苹果下一代 iPhone 将至少有3个重要的新摄像头和视频记录功能，并且希望以此为本次升级换代的关键卖点。那么知情人士表示，新的系列将拥有视频版的人像模式，能以更高质量格式来记录视频，同时呢，还将有类似于滤镜的新系统，可以改善照片的外观和色彩。摄像头功能被视为下一代 iPhone 的最大卖点，预计将在未来的几周上市。好，最后咱们再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东京奥运会结束了，这届险遭夭折的奥运会投入多少又损失几何呢？近日啊，有媒体就算了一笔账，奥运会预期的经济效果是1.6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60亿元。而除了场馆费的建设，还有延期一年带来的追加费用之外，单单一系列紧急宣言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将高达2.1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314亿。同时，日本的专家表示，东京奥运会期间的经济效果啊几乎为零。那么如此来看，这笔账注定是一笔巨型的亏本买卖。奥运会刚刚闭幕，首相菅义伟的内阁支持率也跌破了30%，创下新低。好，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千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奥运冠军同款商品正在热销，这背后反映出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啊，也在直播间设置了一个互动话题，来请您聊聊您有没有买这些奥运冠军的同款产品，或者包括大家之前有没有看到一些名人啊身上穿的、戴的、用的东西觉得特别不错，所以购入的同款呢？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啊，您在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咱稍后见。 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美哲。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来聊聊由奥运会带热的这个同款经济。我们说东京奥运会上个周末是刚刚落下帷幕，但是奥运冠军的同款商品还在热销当中。最近啊，某电商平台发布的奥运同款人气榜就显示，这届奥运冠军的带货能力那堪比带货主播啊，用买买买来表达热爱。在奥运会期间，很多朋友不仅关注着赛事的日程，也把注意力投射到了运动员的同款上。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开赛一周，运动员杨倩同款的小黄鸭发卡就领跑了榜单，这个胡萝卜发圈也真是火出了圈啊。除此之外呢，像陈梦的乒乓球拍、项链，还有侯智慧的保温杯，甚至是赛场外张继科的同款球衣，冬奥会周边商品的检索量也是呈现出了爆发式上涨的态势。那么在这场奥运盛宴面前，中小商家同样用他们的热搜反应力、产品创新力和研发科技力，向世界展示了咱们国家中小商家和产业带的更高、更快、更强。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冠军同款呀、奥运周边商品的热销，这背后又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独立投资人赵晨。你好赵晨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我们其实也是请听众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大家有没有买过一些名人同款哈。我看到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其实是特别理性，大家虽然看到一些比如说运动员或者是之前看到很多明星啊名人身上吃的穿的戴的用的觉得非常好，但是大家在买的时候首先还是要理性消费。但是也有朋友其实真的是看到一些奥运同款，比如说我看飞鱼洒清晨说啊，我特别喜欢今年咱中国代表队的那个特制的口罩哈，感觉特别特别有中国的一些特色。包括其他的一些朋友也会购买一些名人同款的手表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自己喜欢的电影周边产品等等都会有哈。那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奥运冠军的同款热，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个小黄鸭的发卡，可能一家店铺它原来一天的销量20、30、40，但是在杨倩戴完之后夺得奥运冠军之后，它的销量变成了每秒就能卖出6件，还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啊！这只是一家网店的一个销售数据。那我觉得先请赵晨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您怎么看待这些奥运冠军同款商品的走红？为什么同款经济会被催热呢？您怎么看？ 首先我们要思考啊，这个一个商品能够出现爆发式的这种销量的增长，一定跟它所在的平台以及这个流量的获得是分不开的。从宏观来看啊，这个首先本次奥运会应该是有史以来呢线上或者说我们叫第二现场吧，这个曝光量最大的一次了。一方面呢是源自很多观众受这个日本疫情的管控影响没法到现场看，只能选择线上的这种方式。第二呢也来自于在这个奥运会之前呢，各大赞助商在线上平台的主动预热，从去年的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综艺是吧，开始邀请了一些体育明星啊、国手啊，再到短视频平台，我们也频繁可以看到一些体育明星再去录制健康啊、娱乐相关的这些视频内容，都在做预热。以及这次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大家在一边看 奥运啊，一边找同款的这件事情上，在淘宝上发现找到它很容易。这个其实也来自于电商平台对于这个跟奥运相关的关键字的流量推荐也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每次我们一有我们的运动员夺金啊，或者是获得了好成绩，各类社交平台都有不停的这个话题在互动。所以其实在整个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杨倩的这个发绳啊，这个小黄鸭它爆火的背后呢，一定是来自于在本次奥运会的整转播过程中所有的流量平台这个达到了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覆盖，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让它爆红。这个是从整个宏观角度来看。那从这个消费者，也就是从需求侧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大众消费的参与感跟这次奥运会呢主动发生了非常非常频繁的这种交流。 是。 那以前呢，我们在观看奥运会的时候，或者说像咱们现在在线的听友们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很理性的消费者，那么我们认为我们看奥运呢应该用运动来去支持我们的奥运健儿，所以我们可能会去选择在奥运会期间跑跑步啊，主动做做健康管理啊，对吧，为他们加油啊，用这样的一些方式。但是现在呢，在新一代啊，就我们无论说是零零后啊，还是 Z 时代啊，还是我们跨很多很多年龄段的观众，我们在观看这次奥运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不爱运动的人也可以爱奥运，所以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消费去支持它。我可能没有消费这些运动装备，还没有用更多的时间给予运动，但是我用我的日常行为，与我日常行为能够发生更简单联系的方法，来去支持了奥运，支持了我们的奥运健儿。其实这个消费的背后，我觉得更多的是来自于更大众的这些消费者们，他们对于本次奥运会的一种主动参与感的表现。 嗯，没错哈。就像刚才赵晨老师说到的，我们这个奥运期间同款经济这么热，其实它是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促成的。其实最主要的因素可能就是流量的一个扶持，无论是在奥运开赛之前各种综艺平台各种节目的一个预热，包括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其实它的观赛形式非常特殊的，因为疫情的原因，我们只能通过线上的一种方式去浏览，所以就会造成大家一边看着奥运，然后发着弹幕666，一边呢搜着那些电商平台买买买哈，两不耽误。再包括可能作为电商平台来说，也会主动把一些像运动员身上用的一些装备啊，包括一些周边的小商品，他会主动做一个流量的推荐，话题的催热。那作为咱消费者端呢，我觉得赵晨老师说的也非常有道理哈，可能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去参与奥运会，也许我们会选择健健身运动跑步，也可能就简单的通过我在某宝上某东上下一单买一个冠军同款，来找到和咱们中国运动健儿的一个情感的认同和精神的连接。你看我之前看到很多的新闻，他们也采访说为什么大家会买这些同款，首先它价格其实并不贵，可能你通过几块钱十几块钱你就能拥有一个奥运冠军同款，但是这个小小商品的寓意，它可能对于每一位消费者来说是比较特殊的。我拥有了这个商品，那么我就和这个奥运健儿有了一些情感的链接哈，或者是有一些美好的寓意，美好的这个祝福在里面。这些因素都催热了我们说在奥运期间真的是各种啊销量创下记录，包括呢咱们说中小商家的反应速度的确也是非常的快哈。可能这边刚刚夺冠，那边呢这货都已经差不多备好了啊，迅速的下单，迅速的发货。所以我觉得下面的时间还是想请赵晨老师来跟我们说说，您觉得这些奥运冠军同款热它背后反映出了什么。比如说这些小商品其实很多它的产地都来自咱们国家的义乌，是不是也反映了义乌产业带的一个生产力的革新变革。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它整个供应啊，包括生产的链条是怎么样的？ 好的好的。其实主持人问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我们刚才其实从平台侧也讲到了需求侧，就是消费者。那么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商家的反应速度为什么这次能够这么迅速啊，这就不得不谈到了基于中国制造的供给侧的整个升级了。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义乌啊，以前我们认为义乌是中国的小商品市场，它都是去生产这些货值很低但是非常容易产生快销高频这样的商品的这么一个聚集地。但是后来呢，义乌呢变成了为大事而生，你会发现这个无论是国际的大选啊，还是这个所有的国际赛事这个要去颁发的使用的这些纪念品，基本上应该算70%以上都是来自于浙江义乌地区的生产了。那么所以义乌呢在对于这种全球大事件的提前准备方面来讲， 它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产业链协同了。从这个商业信息的主动捕捉，哎，到排产，再到款式的打磨，先打磨，然后再到这个排产，再到如何跟电商平台，他们自己内部有一个法则很厉害啊，就是，现在我们也在看到这次整个我们的这个叫同款经济啊，它应该其实是来自于热搜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经济的构成啊。那么义乌的这个热搜反应力现在变成了整个商业以及商家们对义乌的一个综合评价的一个指标了。那么这个热搜反应力到底怎么体现呢？啊，特别有意思。义乌当地的商家要求啊，在热搜的话题出现的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要能够把产品的介绍、图片上架，啊，这是对于电商门店的要求的啊，这门店的产品展示要求的。第二呢，要在24个小时之内可以完成打样、生产及发货。 哇， 这个可真是太厉害 了， 这个反应速度不亚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这个欧洲的几个品牌是吧 ？Zara、H&M 他们都是以这种快速打款，然后快速能够铺向市场，这种工业化流水线作业的这种效率的管理能力。 真的，我们之前聊过很多快时尚品牌啊，其实都是这个路数。比如我们看到某 Z 打头的那个快时尚品牌，据说人家的设计师从画出这个线稿到我们的女性朋友穿在身上这件衣服，从设计到我们消费的这个过程大概就在2周左右，还是非常快速的一个反应。 而且是全球都能穿上。那么义乌现在也能够达到这样的速度，就是因为得益于我们现在一啊，在整个上游供给侧，商家在生产侧，我们获得了大量的基于中国制造啊、3D 打印啊、工业4.0带来的柔性生产啊，这些其实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背后的这个整个反应速度过程中，生产力的升级一定是最重要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生产力的升级的过程中，运营也很重要，就如何去捕捉到这个商机，包括把这个商机它变成一个商品。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经历了无数次的考验。当然这个也要感谢中国的这个媒体啊，因为我们在创造热搜的话题上来讲最近几年都很强。那么义乌呢，不单单在体育行业，它其实创造了很多基于热搜的这种同款经济。那么在文娱很行业啊，像我们过去看到的电竞行业呀，包括这个影视剧啊，他们都能够快速的去提炼出来一些很经典的这种同款经济的要素，比如说 T 恤衫呀、手机壳啊，这都是非常常见的。所以整个义乌在这次奥运会的同款经济的供给侧带来的这种力量，其实是得益于它多年的沉淀啊，产业沉淀以及运营的经验的一个集中反馈。那当然在这儿不得不提另外一个省啊，就是这个江苏。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从供给侧来讲呢，中国制造跟我们消费者之间发生的关系大概是三类啊，一类就是运动员的专业装备，一类就是运动员的训练装备，还有就是普通人的健身装备。那么义乌呢，更多做的是基于消费级的这种消费品会多一些。但是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消费者的奥运会期间，我自己也买了很多东西啊，包括这个跟健身相关的一些东西。后来我发现，在3C类电子产品，以及运动装备啊，这些很多都是江苏啊，江苏和这个广东在生产。然后呢，我发现在整个奥运期间，我的朋友圈的这个很多人跑步的步数都在增加，啊，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大家真的会被奥运点燃自己这个追求这个运动的热情点燃了，就包括我的消费也是跟着奥运会这个成正比关系的啊，买了很多跟健身啊、健康啊相关的这些装备。后来我才发现，哦，咱们国家的产业带真的分布很清晰，义乌呢是把消费级的产品基本上全都拢在自己的这个产业带里面了，然后江苏呢会把很多偏工业品啊这个3C 类产品啊。然后这个集中在江苏的扬州啊，然后苏州啊这一带，所以我会发现，哦，原来我们有这么强大的一个产业链的支撑。 是的， 这个真的是很厉害，很厉害。 大家可能之前会关注义乌比较多，因为它更接近于我们普通消费者的一个消费的层级和市场哈。像我们购买的一些，比如说小黄鸭的发卡呀，什么乒乓球拍的项链，其实更多的是产自咱中国的义乌。其实刚才我看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叫做 Do Pure， 他说我觉得这些奥运的同款产品，它的卖点其实并不是说某一个品牌它有多么多么的好，它现在可能更多的是消费大家一种热情和人气，所以说我觉得合理的消费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头脑一热，哎，买一堆周边产品回家，可能回来之后啊，你那个冷静过后觉得它商品本身的价值并没有那么高，所以也是想提醒大家做一个理性的消费哈。我觉得接着这个听众朋友的话，想问问张晨老师，您觉得 这个咱今天讨论同款经济它到底有多强的一个生命力。因为现在是在奥运期间，包括奥运刚刚结束，这些产品还在热销当中，但是它的生命力究竟能有多强，能持续多久呢？您怎么看？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啊，我可能要泼一点冷水了，就是同款经济下的大多数的快消品生命力都比较弱，这个其实不意外。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就是同款经济的背后一定是来自热搜的。那热搜的生命力就决定了这个同款经济的第一性的生命力。那么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客观的去分析它，就是同款经济的背后是品牌方以专业化的这个市场化的这种手段去支持它，还是只是基于小商家的快速反应做了一波快速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挣快钱了。这两类是不一样的。其实这次同款经济的生命力里面，我们更多的是因为过度的这种曝光量去关注的这些低质的好的这种小的这种消费品。但是其实在整个在这次奥运会的这个直播跟转播的过程中啊，很多品牌商他们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你像这次奥运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就是因为日本本国的很多大的品牌撤出了赞助商的序列，那么给了非常非常多中国的体育品牌的一个赞助的机会。我们看到很多其他国家的这些国家队的队员们、球员们，他们还穿着中国的体育品牌，真的这是让我们非常非常骄傲的。站在领奖台上颁奖啊、领奖啊，包括赛事的一些非常大的这种精彩瞬间的这种节选，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品牌的身影。那么这个来讲，其实也出现了大量的这种同款经济。就我们一定要把同款经济的这个概念放大一些，不能把它局限在对吧某一个这个热度很高的这种单品上， 它并不是说一阵风哈。其实我们说可能这一次是因为奥运会刚刚举办完，哎，所以奥运冠军的同款商品热销一段时间。就算这阵风过去之后，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多的热搜、更多的热点出现，那相关人物的一些周边产品还会继续热销是吧？其实因为现在大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被种草，包括大家下单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可能不知不觉当中大家就会为各种各样的同款产品去买单了。当然我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是非常理性的哈，你看草球有争春也是说提醒大家购买产品不要跟风，要买自己真正喜欢的一些商品一些产品。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再往前深挖一步，其实大家如果关注体育的话，包括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讨论过 NBA 哈，科比虽然已经去世了，但是他生前其实我们都说作为 NBA 的一个顶级球星，他是有自己的一个商业帝国的，无论是他身上背负的很多的商业代言也好，还是说他自己去投资各种各样的产业做自己的商业帝国的布局也好，再包括到我们今天各个奥运冠军的同款热，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些顶级运动员他们身上的一些潜力商业价值其实是非常大的。所以赵晨老师，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合理的适度的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去挖掘优秀的顶级的运动员他们身上的一个个人价值，去影响去提升他们的影响力呢？您怎么看？ 首先其实从这个奥运冠军跟广告主之间的关系我们都能看到啊，这个奥运冠军基本上代言的都是大广告，跟健康啊跟正能量啊非常非常相关的，这都是已经在奥运会上获得了好成绩的这些奥运冠军。但是其实在整个一个成熟的以市场化以这个经纪人制度来去推动的体育产业里面来讲的话呢，中国当下的体育产业其实在球员的商业价值在这个体育明星的这个商业价值方面来讲一直是比较两难的啊。首先这一个年轻的运动员他也是青春饭对吧，他在自己最年轻最年富力强的时候，那么应该是更容易出成绩的时候，那么在成绩与商业价值之间如何去做一个选择，其实咱们这个话题背后是在这个核心问题点上。那么在国内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为什么说 NBA 的科比很成功啊，包括像很多 NBA 的球星，包括这个足坛的这些球星他们很成功，是因为他们其实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在跟品牌方跟赞助商去进行这种商业化的这种价值以及在这种成绩方面来讲去取得一个平衡。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合同的绩效考核部分。这个非常有意思，就是在一个成熟的体育市场里边，商业赞助商不单单对于这个球员的曝光量带货量创收能力带这个做一个考核，还在合约里边约定了他的健康状况这个在舆论的这个正能量的管理方面，出场次数这个获得的这个奖牌次数，以及在各种大赛里边去获得的成绩， 其实一个好的体育经济，它一定是把荣誉、成就跟商业价值是做平衡处理的，它不会单一的去无限的透支掉这个商业价值。所以其实在我看来啊，这个运动员的商业价值呢，一方面首先我们要把它分为两类，这个体育一类就是体制内的，一类是可以体制外的。 嗯， 而体制内的很多运动员，就像我们这次看到很多网友们、很多体育迷们在帮他们去找代理，帮他们去招商，因为可以看到他们很多出身很一般，然后呢更多的是依靠国家的这种资助来去参加比赛，来去完成系统训练的。那么这类运动员的话呢，他的更多的这个注意力啊、更多的这个精力其实是要放在回馈国家以及回馈这个成绩方面。在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咱们国内的很多体育赛事确实是受制于这个管理制度的。 嗯， 当然现在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足球、篮球、羽毛球、游泳这几个项目已经出现了可以以独立这个经济的方式出现的这样的一些选手，因为也是得益于这几个赛事现在正在不断的拥抱市场化跟职业化啊，职业化的进程其实是真正没错，职业化的进程其实真正能够推动一个运动员能够在这个成绩以及商业价值上去取得平衡的一个关键点。这点我们确实还是要向这些比较先进的这个体育管理的这个制度的国家去学习吧。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啊，我们这些优秀的运动员身上的个人价值还是潜力很大的。当然我们现在也在进行一些适度的和有益的探索哈，包括其实这些运动员受到大家的关注，势必个人的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高。我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我们的听听 FM 当中一直在和我们进行互动哈。当然大家也在说现在出现很多的同款产品，似乎呢你就是分不清哪家店卖的才是所谓的正品，是不是在知识产权保护这一方面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让赵晨老师也来给我们做一个提醒好不好？因为其实现在我们看到你在某宝上检索一个关键词，你会出来很多很多设计非常非常类似的一些产品，那这个是不是大家在消费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一下保护正版，保护我们这些知识产权，您怎么看？ 对这位听友的问题提得非常非常好，其实这也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这种热搜啊，这个热度极高的这种领域，往往就会出现一些我们不能说无良商家哈，就是打着擦边球来去进行营销的这些情况。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对于平台来说，平台它很难，因为它是靠关键字的这个优化来去做推荐的，那么可能会出现只要跟奥运啊同款啊奥运明星的名字相关的，它的算法就会把这样的产品推过去了。 是。 那么一方面来讲，就是平台未来肯定会要主动加强对于这类商家的一个诚信度的管理以及品牌资质的管理。第二的话，就是从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冷静一下。虽然哈，我们知道这次出现了很多野性消费啊，这个我觉得消费动机是正的啊，这个但是我们判断商家的背景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因为这次无论是从这次应该是暴雨的水灾，可能是鸿星尔克啊，以及很多类似于这样的品牌吧，他们遇到了一些打着他们旗号的无良商家，最后发过来的货都不是这个品牌的货啊。这个事情我看在媒体上也发酵了挺长时间的了，所以呢大家尽量要从这个首先啊正规品牌，这个咱们国内的这个正规品牌本身来讲其实现在已经做得非常好了，那么像这些国内知名运动品牌在全球都已经能够排进前五大了，他们本身在整个品牌授权管理上来讲，他们其实付出的更多，第二他们回馈社会也做得更多。啊，这点其实也是我在关注这些品牌，他们在各个领域去做这些公益啊，包括去为我们的整个这个体育事业去做贡献，包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回馈这个热爱健康的这些人群们。所以其实首先我们在选择这些商家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这些大的品牌啊，国内大的品牌，我们要选择民族品牌，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在这些选择这些品牌的过程中啊，我们还要去思考这个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的紧密度啊，因为野性消费啊，这个消费这个价值比较低的这种快消品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这个限定版呀，货值比较高的，有些时候冲动消费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就是我觉得一方面从消费者啊，我们更多的是要选择好的品牌，第二这些好的品牌在获得了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支持以后呢，也希望这些品牌商家能够更多的去拿出收入中的一部分啊，去支持我们的体育公益事业， 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正能量和经济价值的正向循环。 哎，没错啊，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包括我们的四牌楼也在听听 FM 里面给我们发了一张图，就是以小黄鸭发卡为关键字，在电商平台上搜索，你会发现出来很多很多的一些相关的图片，然后每一家呢可能产品都差不多，长得差不多，然后也都用了杨倩同款的这样一个肖像，包括标语的说明哈。当然我们说现在大家逛那些电商平台的店，它往往在店铺上会有一个认证，比如它是不是天猫，或者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正品的保证，大家还是要多看一下店铺的信息，这样下单之后我觉得踩雷的概率不能说完全没有啊，但是相对来说会少一些，是吧？当然我们说这些奥运冠军同款热销的背后，其实也会反向的督促我们这些商家不断的提高自己产品的一个质量，包括像赵晨老师说的，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去支持我们的体育产业哈。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因为大家关注新闻的话也会发现，其实国务院最近也是印发了一个全民健身计划，从2021年到2025年的，也提出了说到2025年的时候要带动全国的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0000亿。咱说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北京冬奥会会在半年之后啊在咱们北京举办，所以现在其实大家的体育热情是越来越高涨了。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氛围之下，如何来看待未来咱们中国的一个体育新经济之路呢，张晨老师？ 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2025的这个政策颁布下来呢，我觉得给了整个投身体育产业的很多从业者信心啊，因为体育产业其实一直是一个高曝光度，但是是一个低成熟度的行业。就我们跟发达国家之间的这个制度，无论是我们说到这些运动员的经济制度啊，跟这些赞助商之间的这种合约管理啊，以及出成绩啊，很多很多这些，我觉得是需要我们很多职业化的这些赛事的举办方他们要去关注的。那从我们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我特别特别希望就是我们未来可以真的在这个国家大的政策支持下，我们不断的把这个健康管理啊跟这个体育跟自己自身的这个健康能够紧密的去结合，这点很重要。因为应该还有一个国策是这个叫健康中国2030，我还特意查了一下2016年颁布的这个政策。为什么是2016年呢？因为2016年中国正式的人均 GDP 超过了8000美金。那在整个经济学的里面有一个描述是这样的，当人均 GDP 超过8000美金的时候呢，人们就开始要热爱体育，热爱健康，更加关注自身的这个生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号。对，追求生活品质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很多电商平台，包括从我们关注的话题，甚至是日常消费的占比里面，在整个体育跟健康的支出方面来讲，我们一直在逐年的升高。所以其实我们在2020年咱们国家的体育产业是3万亿啊，达到了3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么在2025年达到50000亿，一定要靠这个各位，这个我觉得一个是体育从业者，第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健康，希望大家能够多花一些时间啊，多花一些这个精力啊，能够在关注自己的健康方面去获得这个我们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无论是身材管理啊，还是这样的一个 健康 状态， 我 觉得这个是我特别特别希望的。对， 是，当然对于每一位听众朋友来说啊，注重身材管理，注重健康管理，也是对自己负责，对我们的生活质量负责，长远来看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哈。非常感谢赵晨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 再见。 哎，再见。好。 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回放，您也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和听听 FM。 我是主持人美哲，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好，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